天蓝日更亮，千看万看看动人的年节笑，望三娘脸动人，其实早是神有这根苗，欢喜要亲到亲自让他这张架子里不让 一捧雪。捉放草。 一出问心红大事一笑传家英豪呀。 最后请听摘英会。 他不问 桥，一心忙忙舍身忙，因世上大有天台论功，心上啊你自痛，一步啊是过了穷乡，有闻之一时间狂风家乡，今有哪我是徒事先事了纸张，全自同把此事修挂心肠，全自同把此事赋予了 听众朋友，陈志清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